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最后一节，其实咧，即系嗰个。即係數位中介服務法咧，如果大家即係你去 Google 一下啦，咁你就可以睇到啊，即係嗰個呢個法律咧，嗰個恐怖嘅地方喺邊度？咁當然有啲人話民主國家議會通過，民選嘅議會通過，咁冇聲出㗎，係咪？咁但係啲網民咪同你咁講咯，係咪？即係最近你睇到喺佢哋嗰啲。Facebook 又好，其他嗰啲 Twitter 咩成啊，你就見到有啲留言就係、是、此則留言，因為違反中介法已被刪除，個個都整呢啲句落去喎，屌你，係咪？連到咧，我睇到有一個好笑嘅，大家唔知道有冇呢個經驗啦？而家我嘅手機咧 ，iOS、iPhone 咧，就如果我哋 po 啲文或者 po 啲相上去個 Facebook 咧。譬如有錯字啊，或者張相搞錯咗，你冇得改。嗰、那個編即係嗰個 edit post 嗰個功能冇咗㗎啦，而家好多人都唔知啊。我今日發現啊，屌你咁啊，我改唔到啊，所以我有啲 post 咧，我而家要轉喺個電腦度，係嘛？嗰個網頁嚟做啊，係嘛？喺手機度，我而家用緊 Android 就得，即係個操作系統 iOS， 即係呢個 iPhone 就唔得，係嘛？咁呢件事就令到咩呢？有啲人即係入咗呢個數位中介服務草案數，咁其實就唔啱嘅啊！即係中介法法威面書無法編輯貼文，呢個就係台灣報紙嘅報導啊！咁其實就唔係 ，OK 係嘛？咁因為而家咧就真係做唔到啊！即係而家你喺個即係 Facebook 度 po 文㗎，或者 po 嘢嘅你。如果打錯字啊，講錯嘢啊，屌你要刪啊，冇得刪 ，OK， 冇得編輯，即係冇得 edit。咁喺台灣咧，就有啲人將佢同呢一個 NCC 公布嘅數位中介服務法，所以簡稱中介法嘅草案咧，即係因為佢要即係要管嗰啲網絡平台違法資訊、打擊假消息。咁啊，呢個絕對係言論自由倒退啦。咁有啲人就將呢個 Facebook 咧就冇得 edit 個 post 都入佢數啦。咁你話啦，影響幾大呢？咁當然唔關事嘅，呢個係 Facebook 嘅問題 ，OK？ 咁喺 Facebook 咧，就而家仲未發聲明，因為啲 Facebook 嘅用户咧就鬼殺咁嘈噶啦，而家啊，咁其中一個就包括我，係嘛？你明唔明 ？edit 唔到嘅，而家係，咁你入佢數嘅，咁我哋好敏感嘅。其實我喺即係我即係喺香港做議員嘅時候，你一要話即係。管制網絡，我哋就上頭噶啦，就禮噶啦，咁啊，咁所以咧，而家我要講翻呢個咧，就係其實都有即係温故而知新啦，啊，呢個亦都係我做嘅嘢，係嘛？咁我而家攞翻嚟睇，係嘛？就係呢個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啊，俗稱23條。嗱，之前咧。即係我，因為佢呢個草案一堆出嚟，嗰陣時我交手嘅對象咧，就係一個相當尊重我嘅官員嚟嘅，可以講係，蘇錦良。嗰陣時佢係經濟，商經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局長。佢係唯一一個政府官員咧，就支持我去做呢、這個。資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嘅立法會就係佢，這個我必須要講啦，係咪？咁但係都冇面俾嘅大佬。咁佢係負責提呢一個版權條例草案， 咁我梗係嚼佢啦，係咪？呢、這、一個版權條例草案喺立法會即係二讀嘅時候，跟住要進入呢個全體委員會嘅時候咧，我就提出903條修訂案，咁即係話我要同你打拉布 ，OK？ 咁好啦，前面嗰啲我哋唔講啦，係咪？咁喺2016年嘅3月4日啊，即係喺立法會經歷咗3個月審議俗稱網絡23條嘅2014年版權括弧修訂條例草案，咁由於黃毓民議員為首嘅反對派進行拉布戰，2016年嘅4月14日立法會大會咧就被迫通過草案休會待續議案，草案無法喺本屆立法會處理法例，最終未能完成審議。由於本屆會期將結束，有關法案重提立法會遙遙無期，政府都無意將草案重提立法會。嗱，呢個係2016年嘅4月，距離2016年嗰一屆嘅會期啦，我咧即係個任期咧就到2016年嘅9月底就完結噶啦。咁但係立法會咧7月20幾日咧就休會噶啦。咁啊放暑假，跟住就新一屆嘅立法會。咁根據呢一個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咧，你呢一個法案就即係等於玩完。你將來要重提，要寫個係新一屆嘅立法會。咁好啦，呢一屆立法會佢都冇提到出嚟啦。咁而家唔使啦，我話齋有國安法，有廿將來有23條，有剩呢個冇。但係當時呢個係惡法嚟噶嘛，我哋一定唔俾你講。我哋嗰陣時咧就因為喺個會期最後。跟住，因為有好多重要嘅法案要通過，政府就唯有跪低啦。我嘅用講法就佢係輸咗啦，係咪？呢個同2012年我哋拉布嗰個所謂火燒連環船，即係而家做緊經典重温嗰度啊。咁我哋而家因為可能有啲觀眾認為悶啊，咁我哋而家執一執佢啦嚇。咁而家都係講緊拉布戰喎，不過嗰個係拉立法會條例草案，即係話我哋如果辭職補選，我哋辭職嘅人冇得參加補選，唔係。咁我哋拉布要懟冧佢，結果懟唔冧啦，俾阿曾玉成剪咗布啦。但係我哋火燒連環船啦，嗰條喺5月俾佢懟冧，5月中俾佢懟冧咗。咁跟住我哋就搞呢個梁振英嘅5司14局，佢懟冧咗5司14局。所以其實我哋搞嘅拉布戰係有兩次成功嘅，一次咧就係懟冧呢個梁振英2012年嗰5司14局嗰個決議案，懟冧咗佢，等佢冇辦法改組政府。咁啊，唔同而家李家超，哦5司19機局，咁佢可以啦，係咪？因為嗰個立法會係橡皮圖章嚟噶嘛。第二個成功嘅咧就係呢個網絡廿三條，咁啊。咁我哋有啲片嘅，不過我喺嗰個發言講好多嘅，不過我剪咗幾句出嚟咧，就話呢個法案到4月14日完結嘅時候，我講咗幾句説話嘅啊。 但局長喺發言之中咧，就梗係希望議員對休會待續嘅議案投下反對票。咁就好讓版權草呢個條例草案咧就繼續恢復審議。當然好多建制派嘅議員，包括局長亦都有講啊，細說從頭數臭呢啲泛民主派嘅議員嚇，即係點解之前就輕輕放過，而家就刻意參與拉布？咁我就覺得，唉。各今時而作非，就實迷途其未遠啊嘛，係咪？咁我都希望政府誤以往之不間，知來者之可追，撤回方案。 現場各位提出嘅待決議題係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咁現在付諸表決，贊成嘅請舉手，反對嘅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其實呢，大家看看剛才那段片呢，前面我講嘢啦，其實我講嘢好長，都15分鐘嘅，不過就說那幾句出嚟，就話呢一個就壽終正寢㗎啦。咁你睇翻而家我哋背後而家呢個你放出嚟啦，唔好睇到我樣啦。呢啲咧就係你想 Google 咧，你就 Google 到噶啦。當時拉布啊，黃毓民恢復版權條例拉布，曾玉成又提前剪報乜乜咁樣。咁嗰個休會待續議案咧，就陳志全提嘅。咁點解會獲得通過咧？理論上通過唔到嘅，因為分組投票噶嘛，係咪啊？分組投票。 屌你建制派功能组别，佢一定过半数反对你噶嘛，系咪啊？咩叫休会待续啊？即系话嗱，唔好倾啊呢条，收翻佢先，或者系喺议会嗰度唔倾，通过咗，咁你政府就冇符啦，系咪？呢、這个休会待续 ，adjourn，OK、okay?。议员提嘅议案系要分组投票嘅。好啦，泛民呢边，我哋即系包括我在内，咁我哋实过半数噶，系嘛？即系喺嗰个地区直选嗰度，系嘛？但功能组别都过唔到半数，一定被否决噶嘛？咁点解头先冇点名嘅咧？即系冇记名投票嘅咧？大家过去睇立法会呢边就系话，喂，有啲议案一属，尤其是议员议案，除非你建制派同泛民有共识，否则嘅话，一定有人举手要求记名表决。立法会嘅投票个表决有两种方式，一种系不记名表决，一种系记名表决。所谓不记名表决咧，就系举手嘅啫。咁我主席就话：我而家就议案进行表决，赞成嘅请举手，反对嘅请举手。咁啊，赞成嘅举手，反对嘅举手。咁跟住佢就话：我认为反对嘅占多数，议案被否决，或者我认为赞成嘅占多数，议案被通过。咁啊嘛，系咪？睇到头先呢个曾玉成点解？喂，冇人点名咧，分组投票都。你看到有人舉手反對的那個是馬逢國，另外旁邊民建聯那些沒有人舉手反對的，因為沒有人點名。那為什麼沒有人點名呢？因為建制派都贊成這個休會待續。建制派之所以贊成這條條例休會待續，就是因為政府的意思，政府不可以自己出來提一個休會待續，好沒面子。喂，這條法例提去立法会首读、二读、要三读，是你政府提的，咁你而家收翻，你又唔可以撤回条法案，冇面啊嘛，大佬，俾你黄毓民咁样搞一搞，我撤回条法案，系嘛？而系计嗰条数过唔到啊，冇唔够时间啊，因为呢个举手系咩嚟噶？系当日噶，咁你举嚟做咩嘢？嗱，讲翻。點解冇點名咧？咁有個古仔喺度噶嘛？呢、這個係，亦都係議會，即係個立法會同政府之間嘅一個所謂大家嗰個所謂溝通妥協。因為佢唔可以自己去提一個國，即係呢個休會待續嘅動議。咁我哋呢邊有人提休會待續嘅動議，佢就希望反對呢個建制派嘅人咧，就唔好舉手，唔好投票。等佢過咗，咁政府就有個下台階。你議會通過休會待續啊，將咗，咁我冇辦法繼續去審議，即係冇辦法喺立法會再審議呢條法例啊。咪就咁。咁最重要就係個會期就嚟完啊嘛，你明唔明啊？四月距離七月仲有三個月，嗰三個月要處理好多重大嘅法案，冇計焗住投降，但係又唔可以行出嚟投降啊嘛。咁陳志全提呢一個休會待續，咁咪啱啱好咯，係嘛？咁喂，大家執執搏。咁但係驚有人唔生性舉手要點名嘅時候，咪撲街！一點名啲建制派一定係投反對票噶嘛。咁咪休會待續否決咗，咪繼續又要講咯。對我哋嚟講有乜所謂啫？我拉布，我拉緊嚟噶啦，繼續係咪？我九百幾條修訂案幾時講得完啊？係咪？但我九百幾條咧，就俾佢殺咗好多條嘅，殺剩百幾條嘅啫。我記得係俾曾玉成殺咗成六百幾七，殺咗七百幾條。咁跟住我仲要同佢信來信往，屌你乜喂！你解釋俾我聽，點解你會殺咗我呢啲先？跟住佢解釋咗之後，我又整封信俾佢。哇！呢啲文字記錄有曬喺度嘅啦，第日寫書你唔怕悶啊，可以睇嘅議會歷史嚟嘅呢個係。咁我講點解喎？啲建制派屌啫，總之你睇到頭先。我哋播嗰段片啊，再播一次，解俾啲人听。 但局长喺发言之中咧，就梗系希望议员对休会 赞成，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唔系佢赞成请举手，反对请举手。 表决赞成嘅请举手。 搞乜嘢啊？ 反对嘅请举手。我认为议题。 嗱，大家睇到 功能團體選舉 係呢一個馬逢國舉手，隔離民建聯契弟冇個舉手，咁但係就嗱嗱臨宣布嗰個表決結果，係嘛？ 分成。 咁呢个背后有个故事嘅，个故事系咩咧？同我有关。咁啊，林郑月娥咧，佢做政务司司长，佢就揾咗一个建制派啊，同我比较熟啲嘅建制派，有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就揾我。咁我哋系马友嚟嘅，成日喺马场大家见面，系嘛？咁我系要问，即系司长话嗰个休会待续啊，表决嘅时候，你唔好举手，即系要求记名表决得唔得咧？咁样，咁佢嘅理由就系、是，喂，咁政府等于认输啦嘛，系咪？咁你唔好玩嘢啦 ，OK， 系嘛？如果你舉手要，哎，我要求記名表決，咁仆街啦！咁嗰班建制派就企咗喺度，係嘛？我投反對票定投就贊成票，我唔投得贊成票噶嘛？我投反對票否決咗，咁仆街又要繼續嚟，係嘛？咁政府就唔想，就是、政府嘅意思就要攞條條例走，但唔就咁攞條條例走，好樣衰，你明唔明啊？咁我啊，咁對我嚟講，我 nothing lose， 我贏咗，咁冇所謂啦，係咪？咁咪一人行一步啫，係咪？咁佢又唔使咁樣衰，咁我哋就拉布成功，屌你啫係嘛？我可以行出嚟宣布拉布成功，我 OK 咁，你話俾司長聽我 OK 咁，咁我就又要同阿陳志全講嘛，佢係提案人，喂，屌你到時冇舉手叫點名要記名表決，即係我哋呢邊又溝通咗，咁但係林鄭月娥咧都信唔過張宇仁喎，屌你真係，到最後佢自己打俾我。劈头第一句就系、是、嗱 ，Tommy 同我倾过噶啦，咁你讲个嘢算唔算数先？中文咁样问我，即系意思就话你应承咗，即系唔要求记名表决，咁到时你会唔会反口先？到我屌咧，我讲过嘅嘢，我哋讲过嘅嘢就系噶啦，大佬有一个咁嘅故事嘅，我话俾你听。所以咧，政治咧喺嗰个时代，我哋喺度做反对派嘅时候。喂，大家咪喺度角力咯，政治角力咯，系咪？咁好啦，我哋有時，喂，我已經贏咗啦，懟冧咗你，咁我啊唔好即係趕盡殺絕啦，係咪？啱唔啱啊？咁解啫嘛，係咪？咁咪就一就你咯，就係咁嘅。OK， 嗱呢啲我第日會寫出嚟嘅，全部有歷史嘅呢啲係大佬，唔係好似你啲人喺度鳩噏，你明唔明啊？有文字記錄，議會有記錄啊，有日期。屌你真系，我哋发言全部有逐字记录，系咪？我而家啲片全部上载晒喺我嗰、那个即系 iCloud 嗰度嘅，大佬，你就算第日立法会消灭晒我讲嗰啲嘢都冇用嘅，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咪？嗱，譬如话我讲呢件事就系话，我哋嗰阵时对于呢个版权条例系好紧张，实同你砌到底，结果呢镬系赢咗你嘛？即係呢個唔係刑事刑屁，有啲老土惡嘅人就喺度留言，誒、又講舊事，我屌你咩温故知新？而家個議會係咩啊？係嘛？嗰陣時我哋仲有咁嘅空間可以走啊嘛，所以我哋嗰陣時老土啲泛民就係、是，屌你乜你肯做嘅話，你早十年八年肯做呢啲嘢係嘛？成個局面都改觀啦，啱唔啱啊？係咪先？你唔可以話啊，今時今日屌你有國安法啦，係咪？你嗰陣時做咗有直選都冇用啦，佢可以全部取消你嘅。屌你咁樣講嘢，係咪？咁啊冇得講噶啦，啱唔啱啊？係咪先？係嘛？咁所以我見到台灣而家呢一個即係嚇台灣版嘅網絡廿三條，屌你啫，限制言論自由嘅呢一個所謂即係數位中介服務法案啊，即係而家唔可以講各自嘅法律喺度，嗰個草案喺度嘅，即係而家即係停一停，暫緩。其實就係因為選舉，因為知道如果你而家 NCC 呢個公聽會繼續辦落去嘅話，喂，你會令到嗰個輿論係嘛，或者啲網上嘅嗰啲，即係對你個政府嗰個攻擊，哇！真係，咁你仲使選？你而家啲年青人選票，因為林志堅呢、這個即係小英 baby 嘅論文醜聞係嘛，即係抄襲論文呢、這個醜聞。已經令到屌即係喂啲年輕人而家做嘅民調走咁一半啦，已經係咪？咁你再整單呢啲又係年輕人最緊張噶嘛，大佬係咪？你搞啲網民喎、啊，大佬係咪先？係咪？你唔可以分佢啊！佢鬧國民黨嗰啲，我就唔搞佢；啊，鬧民進黨嗰啲搞，唔可以咁樣噶嘛。咁仲 仲有一個立法會議員，立法委員係垃圾嚟嘅，呢、這個叫林靜怡，台中中二選區嘅，即係嗰個被人即係被人罷免咗嗰個補選，佢贏咗嘅嗰個中醫師，佢就係提出排港政策同埋廢除呢一個港澳關係條例嘅，賤到冇人有嘅，即係喺我香港人嘅角度，呢、這個係賤到冇人有嘅，賤到冇人有，其實佢生安白做啊嘛。他说我们现在应该不要让香港学生来这里读大学，因为他们受国民教育就被人洗了脑了，就是这个八婆讲的，就是这个。他最近这个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就是反对国民党，这个有一个就是市议员，台北市议员，他铺的文章反对，他在他上面加一段，哦，莫非徐议员很喜欢将一些色情铺一些色情的文章上来吗？你話真係呢啲真係賤到真係係嘛？就係咁噶啦，台灣而家係嘛？我講呢啲好多人都唔啱聽嘅，咁你越唔啱聽，我越中意講咁嘅推咩？係嘛？你香港呢班喺度嗰啲有名有姓嘅，你有冇講過一句説話先？係嘛？哦，屌你乜？你喺度有言論自由，有擦民進黨鞋的言論自由，屌你就啊！我哋呢啲批評民進黨言論自由就要扼殺啊，係咪啊？咁撚嘢香港人啊，咩香港名嘴啊，咩香港教授啊，呢啲屌食屎啦，又去啱唔啱啊？係咪啊？好，講到呢度，拜拜。劉禮文咧呢啲，記得交台費啊！真係支持我哋繼續嚼。